方。 董酒12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258。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126.com，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这人叫安红， 转圈喊， 再加一句，安红，我想你， 安红，我想你，安红。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 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1997年导演了一部都市题材电影《有话好好说》，电影中的两个细节至今还被影迷们津津乐道。除了张艺谋亲自客串的收废品大叔高喊“安红，我想你”的桥段，另一个就是这段极具北京风韵的古曲了。这段由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的作品，也让北京琴书这个北方曲种为人所熟知。北京琴书的曲调唱词里有浓郁的京腔京韵，说表并重，俏皮幽默，它也被列入了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北京曲艺团的北京琴书演员王树才，他来说说北京琴书的来龙去脉。 我在北京土生土长。 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上映的那一年，河北省三河县李齐庄青年王树才25岁，从小热爱曲艺，能说会唱的他被电影里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深深吸引了。4年以后，他成了关老的学生，才了解到关先生跟这部电影的缘分。 老爷子写了3段，一个是砸电脑，一个是赔电脑，一个是我是老实，我从小在北京是个北京人，没照顾谁，没惹过谁，还是个老实人，论模样我不敢说第一，我也得算第二，直到现在就娶不上个媳妇儿，弄弄一个弄个弄，上魏公村那儿录音去了，3段都录完，一气哈成，没有第二遍。录完了以后，老毛在底下看着监场监棚，录音棚不许鼓掌，戴着耳麦，刚录完就鼓掌了，好，太好听了。说关先生这个给我这课增了大才了，他这里边的旋律，哎，这北京，咚当当啷当啷当啷一点当，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这段唱也是王树才跟师傅关学曾之间缘分的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经历了多年的不务正业之后，终于想明白了自己应该干什么。 因为我原来搞过相声，说过快板，演过小品，弹过吉他，唱过歌，玩过摇滚，哎，你什么都喜欢，总觉得没劲。人这一辈你不知干嘛来了，摇滚摇滚乐很多东西听完了以后我觉得燥，还没有听咱这个北京琴说一股清风一样，他这个过日子心啊，那个您就说一下爆发得了，其实我过把瘾我死都行，那不行，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因为听曲艺的人你的心里宽，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001年在朋友的指点下， 一心想走专业曲艺表演这条路的王树才决心拜师学艺，但他只知道关先生的名字、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联系电话，这些关键信息一概不知。他凭着一股子倔劲儿，两眼一摸黑，坐上了三河开往北京的公交车。 从老家坐930，6点多钟到这儿，到北京快8点了吧，就开始找，满北京的找，我也不认。到老舍茶馆，说早不在这儿演出了，完了说在通县，我就到通县找。打电话那点4毛钱一分钟，4毛钱，我打了100多块钱，200块钱的将电话，你想想，我查的114，打到这个北京曲协。曲协说：“这关老师原来在北京曲艺团。”我说：“您知道北京曲协哪儿不？”他说：“在那个东三环那块儿。”等会儿也没有多少钱了，可能10多块钱，买根雪糕。我说：“吃完了行。”我这一扔地下，我说：“这个这雪糕要是这棍儿要冲那边去，我就去；我要是这样横着，我还得夹走了呢。”哎，我这么一扔呢，哎，这个雪糕就奔那边指人。我说：“去。” 到了北京文化局宿舍，已经是当天下午4点多。王树才在门口碰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后来才知道。这位正是相声名家，人称二赵之一的赵世忠先生。 我说：“老师，我问你呀，你这关学增先生在哪儿？”嗨，你问我问对了，就在我楼下，看见没有？前面那门，你进去，第一层，你敲这边这门啊。 王树才忐忑地敲开关先生的家门，进了书房，看见关先生正闭着眼睛哼唱着琴书的旋律。王树才垂着手，忐忑地等在一边，不敢惊动了老先生。 我就站旁边嘛，站也站一枪。哟，那你是啊？我说关老师，我叫王树才，我想跟您学北京琴书。哦，是吗？你会唱吗？我哪会唱啊？但是我呢，我敢唱啊。我说我会唱啊、哦，那你唱两句。我从小北京土长啊。好家伙，完了就老爷，哥，这是嗓子不错。你呀，给我一个磁带，你听听这个《长寿村》，你跟着唱听听呢。每礼拜六你就上午9点半你过来，中午呢我管炸酱面，也不收学费。 吃上了官家的炸酱面，就相当于被官老认可为学生了。但距离成为磕头拜师的徒弟还有很远。从那时起，王树才真正开始了解北京琴书这门艺术。北京琴书由单人表演，演员身穿长衫，干净利落，左手持铁片，右手持鼓毽子，由四胡和扬琴伴奏，一板三眼说唱结合。最早起源于一种叫梨花调的民间小曲儿。 为什么叫梨花调呢？农村干活啊，抽烟的时候歇着时候，梨花呀就这两个铁片啊打了，那我拿铁片就跟咱们这个鸳鸯板似的，就根据这河北啊、什么鞍鞨啊、彩玉这一块的一个民间小调改编。 最初的一代琴书艺人从河北来北京找范哲撂地演出，随着伴奏乐器和唱腔的不断改良，这门艺术的名字也从五音大鼓、单琴大鼓、琴书不断的变化，直到关学增先生这一代才有了北京琴书的名字。 到1950几年，我们先生呢去这个朝鲜演出，就抗美援朝那会儿，包括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四川清音、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烙亭大鼓在北京调演，人家一报幕呢就是山东琴书演唱者谁谁谁。到我们先生那儿说，接下来请您欣赏呢琴书演唱者关学增，自己就说，你说这事怎么就叫琴书呢？他就考虑从那抗美援朝回来以后，北京琴书的著名那个伴奏家也是奠基人嘛，吴长宝先生就跟吴先生说，说你说我这个我是北京人是吧，我又唱的是北京的事儿，我说的又是北京话，吐的又北京的字儿，你说我要给他定名叫北京琴书怎么样。哎，这吴长宝就说还真行。 热心北京民间曲艺的老舍先生对这个新曲种非常感兴趣，还叮嘱关学增先生要对得起北京这两个字儿。 我们先生一听就很受鼓励，改版式、定唱腔、改吐字发音啊，找了很多的人呐、这作家写这稿，然后老先生改，当时就唱。包括70几年的什么《杨八姐游春》、《智炸军火》、《王若飞在狱中》、《鞭打芦花》，很多很多的段子，老爷子是一辈子想写心、说心、唱心。 收王树才的时候，关先生已经79岁高龄了。王树才的一把好嗓子让老人家很是欣赏，他一点一点打磨王树才这块他眼里的璞玉。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 这段《长寿村》是王树才学的第一段北京琴书。开始跟关先生学艺的半年里，王树才只学这一段，而且只学第一句。关先生一板一眼地给他抠这里面的火候、尺寸和劲头。当时也有几位跟着关先生学艺的学生，每周六都在关家的客厅里跟着扬琴和四胡练唱。但每次关先生都不准王树才跟师哥们一起唱，而是把他关在自己的卧室里，翻来覆去地看关先生演出的录像带。等到学有所成之后，王树才忽然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 为什么不让我听他们？后来人家说，搞艺术最怕的就是先入为主。你学这个东西，你要是学的是原来是专业的，哥们唱也是专业，你将来学那些业余的，你想改改不了了，入脑子里程序了，这辈子你也不想改了。他就不让我听，就让他听了带了。长寿村那边的有很多东西，那是咱们启蒙的开蒙段，那里边有很多东西，你只要学会了，将来都能用上， 触类旁通啊，再往后学就容易了。 此时 曲艺行人传统的口传心授教徒弟的方式有着很深的门道。师父之所以是师父，是因为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近乎于道的规律。这奥秘有时也许受到艺人们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形成书面上的理论，但在徒弟的艺术水准达到一定程度，遇到关卡只差一口气就能悟到真谛的时候，师父在旁边给一句话，看似不经意地提点一下，徒弟就能提升境界。 说我就跟陆老师，录音机老师唱不了，只有有师傅有先生教你，词是骨头，韵是肉，板是老师傅，有师傅教你，你才能这门艺术才能传下去。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不传你这辈子你也糊涂呢。换人呢，先换脸，换脸呢先换眼。你看人家是告诉你，你把这旋律记在脑子里以后，他伴你唱，你就知在哪张嘴，你这是哪是一句，你是二句，你是三句，你是落签，你是跺板，你是闪板，都得明白， 你自己心里是有板的。 对 啊， 我们这叫新版。 寒来暑往，3年过去了，王树才逐渐摸到了北京琴书的门道。不久之后，关先生又推着他往前走了一步。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2004年，王树才在关先生的鼓励下报考了北京市曲艺团。32岁的王树才跟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同时参加考试，甚至还有老师调侃他，问他是哪位同学的家长。王树才没有辜负关先生的信任，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北京曲艺团的专业北京琴书演员。正当王树才的事业顺风顺水，关先生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2006年，关先生因病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正在怀柔下乡慰问演出的王树才接到了他最不愿意接到的一个电话，爱人告诉他师父不好了。他一路哭着赶到了医院，到了师父的病榻前， 到那以后，哎呦，很多人都得围着老先生，噗噗，就有出劲没进劲了，弥留之际，我就哭了，就跪在床上，哎呦，摸着我师父手上，1、2、3、4，出眼、中眼、末眼板，突然间咔嚓就捏我一下，就使劲拼成最后的力气都给我了。哎呦，我师父您干嘛？让我起来。当时哎呦，好多都炸了，哎呦，关老师怎么了，就抽起来了。崔琦也说嘛，很多人说赶紧的拜师，赶紧磕头，我就给梆梆磕这个床上，那帮人磕地下，我就磕地，梆梆又磕6个头总共。我说师傅，我就从以后我就是您徒弟了。完了以后 不谢谢你们大家伙儿，都照顾照顾他。哎，我累了，躺下以后，等第二天进 ICU， 完了一个多月就没了。他就等我这一个，就等着给他磕这头，他就不能留遗憾。 关先生把早已准备好的拜师帖交给了王树才。按照江湖规矩，拜师帖是证明曲艺艺人归入门墙、进入谱系的法定文书。帖子上有曲艺名家崔琦之笔，引师、保师、代师俱全。按照传统，王树才应该大摆宴席，邀请同道中人前来，师傅收徒。曲艺界的行话叫做摆之。可关先生在生病住院之前，始终都没跟王树才提过这件事儿。可王树才心里却明白，师父是替他着想。 跟我说过，这拜师啊，也就一个形式，就得花销不是？他老怕我花钱，老先生会过日子，瞧咱们家穷，孩子又多，一直没把这事完成。你这个我们曲艺界都讲拜师吗？你都得找来名人，我得见证一下，这是我徒弟了。他这一拜收徒弟，那大的惊动了这曲艺界全就来，他怕我花这个。 泪流满面的王树才，在刘兰芳、李金斗等曲艺界大腕的见证下，接过了师父沉甸甸的嘱托。拜师帖上面的文字一字一句敲打在他的心上。 曲艺行人尊师重道，入门学艺乃养家之业，并担当弘扬民族文化之责。 今有京东三河王树才，情愿拜在秦书泰斗关学曾先生门下，授业学唱北京秦书，虽为师徒，情如父子，深受训诲，当孝奉至终。今特邀业内同仁行礼具字，以照郑重。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 那段电影里的砸电脑唱段，如今也是王树才经常表演的曲目。王树才有一次在老舍茶馆演出，他现在的两个学生乔海赞和马诗雨到后台找他说，您这段唱得可真好听。他说，你们想学吗？那每周六来我家吧，中午我管一顿炸酱面。这场景跟15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关学曾先生的时候一模一样。 唱的时候，唱完这句以后一定把嘴收住。 乔海赞和马诗雨现在每周都去王树才家学艺，早上先去公园喊两个小时的嗓子，再到师傅家跟着伴奏学唱。他们跟王树才年轻的时候一样，对北京琴书有着浓厚的兴趣。 学肯定比听难，听你是一个玩乐享受的过程，学你真的是身心嗓子全都得跟着，这脑袋且转不过来呢。 可能是做专业这个可能难，但是我觉得凭着我这股子的韧劲，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下。咱们这个琴书包括咱们曲艺还算是冷门，观众也不算是很多，指着这个吃饭的话有可能成问题，我就不考虑了。我先学成它再说。 王树才说，学生能领悟多少得看祖师爷是不是赏饭吃，但他必须全力以赴。学生在台上哪怕是唱倒了一个字儿，都不算是他的学生。 字儿、劲儿、味儿、词儿都要到位，吐字不清如钝刀杀人，一字不清观众发懵，一字不到观众发躁。在列国有个大校名叫闵子骞呢，他本是圣人的门徒，一位大贤。改一点声调，圣人的门徒，一位大贤。完了，这整个故事都编的，对吧？就这一个字儿。 今年是关学曾先生逝世十周年，曲艺界在西城区文化馆举办了纪念专场演出。王树才的节目传底，也就是最后一个表演，当他屏气凝神站在上场门，准备潇洒地走上舞台之前，他回想起了师父关学曾在台上的手眼身法步，他想让自己尽力接近师父的表演状态， 尽管他知道这很难。 我们先生他把这个唱中有说，说中有唱，他说唱的自由转合没有痕迹，这是很高的。他每个字儿都要不塌音不倒字，你不用去看字幕了，高就高在这儿。 但他明白他有这个责任，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观众，给学生们做好示范。他也感觉师父在天上看着他。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呀， 第一句一张嘴，神完气足，古板铿锵，王树才心里有了底。他告诉自己要这样一直唱下去，直到唱不动的那一天。 这一天到长寿村，他亲自去观察。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京韵琴声》，采访左天池，播音郭伟，录音合成左天池，监制李哲勇，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 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扭扭。祝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望呀望呀望也看不到边。祝你的耳朵是那么大，忽闪忽闪也听不到我在骂你傻。祝你的尾巴是卷又卷，原来跑跑跳跳还离不开它。 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

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上官试盘是中国卫星发射监控系统副主任，他在航天领域摸爬滚打十多年，对中国的航天技术有着清醒的认识。上官试盘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望着上官试盘那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我突然想起了法国大作家雨果先生的话：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是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究竟靠什么来重塑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这个问题如同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早就摆在了十多亿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国曾以四大发明闻名天下，也以火箭的故乡著称于世，而这些老本早就被列祖列宗们吃光了。中国的形象无疑需要今天的火箭子孙们去重新塑造。既然中国有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长征系列火箭，当然应该让他们走向世界，不然总不能让他们永远地留在本国尘封的宫殿，去做祭奠四大文明的贡品吧。记得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一书中说过，生活的唯一答案就是生存下去，所谓生存就是思考和行动。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正是思考和行动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几乎在同一个夜晚，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坐在灯下，扶着眼镜，认认真真地读着一封来自航天部的信。这封信上说，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搞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我们认为完全可能，理由如下。宋健后来说，那天晚上他看完信之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宋健曾经是航天部的副部长，让中国火箭走向世界也是他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看完信之后想了想，又拿起信来，然后才将信慢慢地展开，提起笔在信的天头批道：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希望你们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写这封建议信的人便是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两位副总经理乌可立和陈寿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具有法人资格独立经营权的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自中国宣布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起，长城工业公司便成为中国政府批准的经营运载火箭发射服务卫星合作业务的唯一机构。长城工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同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经济组织有着广泛的贸易合作关系。特别是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市场以来，长城工业公司已经先后同五大洲的几十家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并先后签订了多项卫星发射及卫星搭载定做协议的合同，积极发展了与各国公司之间的经济贸易与友好合作，受到客户的赞誉。1990年夏季的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在中国长城公司见到了乌可立先生。乌可立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乌兰夫。乌可立原名乌斌，是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父亲特意为他取下的名字。但是他后来考入哈军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之后，便自作主张将乌斌改成了乌可立。乌可立在蒙古语当中就是牛的意思。乌可立确实像头牛啊，高大的个子，粗壮的腰板，宽阔的胸脯，如同一堵厚实的墙。我俩会面这一天，他穿着一件花格子短衬衫，满头白发，双眼有神，乍一望去颇像是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商人，尤其是嘴唇上方那撮贺龙似的小胡子，既潇洒漂亮，又显出了几分刚毅与傲气。说到胡子，乌可立伸出胖胖的手指理了理，眼里竟涌动着泪花。他说道，这胡子还是贺老总让我留的呢。那时乌可立还是一名20来岁的大学生。有一次贺龙到他家看望他父亲，他刚一开门，贺老总当胸就给他一拳，说，小子，你这胡子长得不错啊。乌可立望着贺龙的胡子说，贺伯伯，不错是不错，可是您是老总，是国家元帅，胡子想怎么留就怎么留，我还是个学生娃娃，学校不让我留胡子。贺龙理了理自己的胡子，是吗？这好办，你回去告诉学校的头，你的胡子就这么留定了，就说是我贺龙批的。是吗？太好了，贺伯伯。乌可立欢笑着转身拿起一块西瓜，一下就塞进贺龙的嘴里。乌可立的胡子便是这么留下来的。后来有人见他这撮胡子长得实在太漂亮，而且很像贺龙的胡子，便给他的胡子取了个绰号，叫做贺龙式小胡子。据说近几年他总是喜欢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胡子，每当抚摸胡子的时候，他总会想起贺老总，想起新中国一大批老帅们。1940年，乌可立告别内蒙古大草原，随父亲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度过了半军事化的少年时代。 在延安上小学的时候，乌可丽就是有名的乌大胆儿。有一次他独自一个人挽起裤腿趟沿河水，不料他刚一下水，上游的洪水就开始一个劲儿地向上猛涨，眼看就要奔泻而下了。就在这时，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沿着河岸向他飞奔而来，马上的汉子跳下马背，几步趟进河里，一把便把乌可丽抱回岸上。等他脱下裤子撩了一把河水，回头一看，这个人竟是周恩来伯伯。还有一次，乌可丽和一群小同学在路边玩打仗，忽然见到一辆车正朝他们这边开来，乌可丽急忙领着小伙伴冲上前去，往路中间一站，大喊一声：停车，什么人的干活？车乖乖停了下来，随后从车上走下一位高大魁梧的人来，双手高高举起，脸上却露着慈祥的微笑。乌可丽定睛一看，哎呦，原来是毛主席。他一下子就扑了过去，欢快地叫着：毛伯伯，毛伯伯，快给我们讲一个打仗的故事吧。乌可丽天资聪颖，加上后天环境的影响，刚满13岁便被选去当了电报员和骑兵通信员。在哈军宫学习期间，他和科研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成功研究了人工降雨火箭，而他自己研制的耐高温材料还获得了国家专利权。大学毕业之后，他去国防科技大学深造了5年的空气动力学，接着就搞起了飞机设计。但是父亲的权威并没有在乌可丽的人生道路上铺满鲜花，反而一度带给他的是厄运。1967年，乌可丽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锒铛入狱。然而4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折断乌可丽鹰一般的翅膀，反而铸就了他一颗蒙古族大汉的雄心。在蹲监狱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凭空眺望，一颗孤独的心便会随着先祖成吉思汗的铁蹄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自由狂奔。而每次他被发配去埋死人的时候，则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没死的人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干点什么呢？1982年，他调到航天部担任科技预研局副局长。期间因工作之便，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航天的局势做了透彻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所以当1984年4月8号长征3号火箭发射成功之后，他和陈寿春、黄作义等人很快便想到了如何把长征3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问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陈寿春是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新闻人物，他的同事和部下们都称他为陈老总，但是外国朋友和港商们则习惯地叫他陈老板。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见到陈老板， 陈老板很忙，忙得一塌糊涂。凡是去了西昌卫星发射场的记者都想找他，但都几乎没找到他。有一天晚上，我趁他刚刚放下碗筷的时候堵住了他。这是一位用一个脑袋可以同时思考三个问题的人物。一进他的房间，他用下巴夹住电话筒，一边给北京打着电话，一边复印着文件，一边还不时地看着复印效果，同时还怕冷落了我，还总是抓住点滴的间隙与我天南海北侃侃而谈。陈老板戴一副眼镜，穿着棕色夹克衫，说话办事都是短平快，一看便是一位爽快利落、性情急躁的人，而且不用多问，一听口音便可断定他是一个地道的广东人。陈老板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机械工程学院，回国之后曾担任过长征一号火箭的主任设计师，在航天部总体设计部整整干了两个七年。陈老板胸怀大志，加上南方人天生就有一个会做生意的脑袋，所以他最终还是舍弃了设计师的宝座，当上了推销中国火箭的大老板。乌可立和陈寿春等人的建议得到了航天部领导的大力支持。1984年4月下旬的某个晚上，航天部部长李旭鄂和刘继元副部长专门召集乌可立等人谈话，具体讨论了中国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的有关问题，并且指示乌可立全力以赴，负责开展长征三号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的工作。接着，航天部拨款20万人民币，组织成立了以乌可立、陈寿春、黄作义为首的航天开发十人小组，开始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早期活动。1984年年底，一份关于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正式报告摆在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既体现了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决策者们的先知远见，又表达了航天战线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希望早日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美好愿望。这份报告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防科工委的指示，张敏参谋长很快组织航天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西安测控中心、洛阳测通所和科工委有关部局负责人对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研究。同时，国防科工委领导还向张爱萍将军做了汇报。张爱萍将军听了以后兴奋不已，竟激动地从藤椅上一下站了起来，用手中的黄藤手杖连连地戳着地面说：好好好，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是壮国威、壮军威的大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干成。我们既然有了这个能力，就要敢于竞争，敢于向世界挑战，而绝不能落于人后，更不能受制于人。接着，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又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专门做了一次口头汇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听完汇报之后，对此表示极大兴趣，并对这一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国务院领导最后还指示说，希望科工委回去以后要抓紧这一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和意见来。于是1985年4月2号，国防科工委在国防部大院5楼会议室 召开了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外星可能性的论证会。会议认为，航天作为一个产业，在国际上正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航天发射获利非常之大，仅运载火箭，欧美每年获利都达5亿美元。目前，欧美正在为航天技术商业化进行激烈的竞争，苏联也积极探索如何参与这一竞争。从中国航天现状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同时拥有运载火箭和卫星测控网的国家之一。为了开发航天事业进入国际市场，为了开展国际合作，加速提高航天技术水平，为了促进四化建设，增辟一条新的财源，中国应该让自己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国防科工委主任丁恒高说，这个工作是一定要干的，否则将来就很被动。中国的航天就是要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只要第一次打开了局面，今后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俊也说，发射外国卫星，这是我们从前从未干过的事业，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甚至还要冒风险，但是我们首先要竖起雄心，要有敢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只要我们下决心脚踏实地地去干，终归能把事情干成。因为这不仅仅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一旦做成，就会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高科技产品送到了国际航展会上。这一次展会给中国火箭带来了什么机会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威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蚂 弹指荒唐引，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上回书说到，林黛玉进了荣国府，咱把荣国府的事儿啊得说上几句。荣国府辈分最高的、说了算的、掌权的是贾母。贾老太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贾赦，赐恩侯，现袭一等将军，娶妻邢氏；次子叫贾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四品官，娶妻王氏。贾母的独生女儿叫贾敏，嫁给了巡盐御史李如海，生个女孩就是林黛玉。林黛玉的母亲贾敏呢，财大身子弱，常年有病，久治不愈，扔下丈夫和女儿下世了。贾母老来丧女，万分难过，想女儿惦记外孙女，才派人把小黛玉接进荣国府。荣国府老贾家四世同堂，辈辈为官，家大业大，使奴换婢，但是人多嘴杂，品头平俗，少不了是是非非。黛玉虽然年纪不大，因为念过书，明白事儿，处处留神，事事小心。荣国府的贾母、夫人、女眷、丫鬟、婆子一看林黛玉年纪不大，稳中大方，不卑不亢，谈吐不俗，神态安详，别看体弱，性格好强，软语温香，超凡脱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蕾，真是个美人坯子，叫人看了又可怜又喜欢。黛玉的大舅妈邢夫人说，孩子跟我去见你大舅去。林黛玉点点头，刚要起身走，贾母说，看了你大舅再看你二舅，晚上啊到我这儿来吃饭。是，就这样，邢夫人和黛玉来到自己的宅院，又派人到外书房去请贾赦。贾赦因为忙，又怕见着黛玉勾起想念妹妹的伤心事，叫家人传话安慰外甥女儿几句。天色不早，黛玉起身告辞，坐着轿子回到荣国府的正中院落。下了轿，有老妈子引路，从南大厅后面过去，来到荣国府最讲究的前厅。这个地方直通大门呢，如果你从荣国府的正门进来，宽宽的甬路一直来到这个房门口。这个屋子是当初开国功臣贾元住的地方，现在也是待客厅和办公厅，贾政在这办公。林黛玉一看，坐北朝南的正房，明午暗七，前出廊，后出上，房屋特别高大，东西厢房露顶，耳房穿山，门洞相连，四通八达。就说夏天冬天你都不用从外边走，从里边就能转过去了。这是荣国府的主体建筑。黛玉呢跟着丫鬟婆子顺着甬路到了门口，姑娘啊你到里边看看。林黛玉没说什么，点点头，跨过一尺多高的门槛来到里边一看，哟，非常醒目，正面悬挂一块玉制牌匾，青地儿金边，上书荣喜堂，后边一行小字儿， 某年某月某日，书赐荣国公贾元，上边盖着皇上玉玺，玉玺上什么字儿呢？上边是万机陈汉之宝。万机呀，就是皇上日理万机。皇上的墨宝，这是何等殊荣啊！就这块匾呢，吃了好几辈子。匾额下放着非常精致的紫檀雕龙的案子，案子上摆着三尺高青绿铜鼎，鼎的上方悬挂一幅画，上边画的是带漏隋朝墨龙，周围画的云雾啊，海潮啊，这头巨龙在云雾海潮中时隐时现。这幅画啊，一般人家可没有，这得是皇亲国戚功臣才能悬挂这张画。大朝呢，就是上朝，巨龙象征君王，朝见君王。再往旁边看，这边是青铜祭器，那边是玻璃酒柜，地下东西两溜，十六张金丝楠木带扶手交椅。在这幅画的两边呢，还有一副对联，是乌木牌赞的银字，上联是坐上朱鸡朝日月，下联是堂前俯伏换烟霞。什么意思呢？上联的意思是坐上客人文采风流与日月同辉，下联是呢堂前来往的宾客都是达官贵人，服饰灿若云霞。嘿，写得好。这谁给提的？是贾府的老同乡东安郡王穆氏写的。这个地方现在贾政在这办公，没有尊贵客人不在这屋子接待。黛玉正在这看着，丫鬟婆子说了，林姑娘咱们走吧。就这样领着他来到东廊的三间正室，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才是贾政夫妻的卧室。来到里边一看呢，二舅妈王夫人在这等着呢。这个屋子陈设的也十分讲究，墙上挂着挑山对联，挑几上摆着胆瓶，胆瓶上插着孔雀翎，那边有梳妆台，是应有尽有。在南墙这砌着一铺大火炕啊，上边铺着锦缎褥子。王夫人见黛玉进来了，满脸带笑，黛玉啊，走累了吧？冷不冷？快快快，上炕坐，上炕坐。黛玉没过去，她明白，是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上炕，一般的搭个炕沿就不错了。他连忙在挨着炕的一把椅子坐下，王夫人一把把他拉到炕上，嗨，你就别外道了，到我这儿就跟我女儿一样。黛玉啊，有件事儿我可得跟你说说。这有你的三个姐妹，迎春、探春、惜春，这三个孩子都很合群儿，你和他们一起读书习字，学做针织。你的嫂子大嫂李纨、二嫂西凤也好处，会照顾你的。你在这儿就是到家了，不要外道。可就是你那二表哥，哎，你可别惹他啊。今天呢，听说跟你二舅上香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你二哥外号叫混世魔王，千万可别惹他。唉，咱们都惹不起他呀。黛玉闻听微微一笑，啊，二舅妈，我听我妈说了，我有个含玉而生的表兄叫宝玉，比我大一岁，天资聪慧，他和兄弟们在一起，我和姐妹们在一块儿，不会惹他的。嗨，你是不知道啊，这宝玉啊，叫你姥姥给惯坏了，不乐意上学念书，整天的扎在女孩堆里说说笑笑，他拿自己呀，嘿嘿， 当女孩子了，高兴了跟你甜言蜜语，要是犯了脾气呀、哎呦谁都管不了，疯疯傻傻的说些不着边的话，嗨我们都听不懂，哎你可别信他的呀。哦，黛玉听了点点头。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了。嗯，夫人呐，老太太那边传饭了，请林姑娘过去呢。 好，我们这就去。 王夫人下了炕，领着黛玉到后院贾母房内。贾母正坐在软榻上，看见黛玉眉开眼笑，哟，我的好外孙女啊，快坐我身边，叫你嫂子伺候着咱们吃饭。是，黛玉往周围看了看，心想，这是大户人家，规矩多呀，吃顿饭这么麻烦呢？怎么？她一看迎春、惜春、探春三个姑娘都坐下了，黛玉是客人，挨着老太太也坐下了，是犯媳妇儿辈儿的、外来的、外姓的都在这站着，吹手站立伺候老太太吃饭，包括王夫人亲自给贾母端饭，什么李纨、王熙凤都在这瞧着，周围两溜丫鬟，有的拿蝇甩子轰苍蝇，有的捧漱口鱼儿，有的拿漱口水，有的拿手帕的，传菜的一个挨一个来来往往穿梭相访，这真比五星级宾馆高级餐厅服务人员还多呢，还讲究。怎么这么多人井井有序，一点声音没有，连个咳嗽声都没有，那个年代讲究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许说话。林黛玉哪见过这个场面，生怕自己露怯叫人笑话，拿起筷子小心翼翼的一行一动都留心观察，看人家怎么做自己怎么动手，这是官宦人家处处讲规矩讲礼仪，不能失礼。好长时间丫门巧动的把饭吃完了，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漱过口又洗了手，二次沏上新茶，大家才慢慢的品茶。这规矩啊，林黛玉家可没有，只能入乡随俗。这是贾母对王夫人说，你们呢去吧，让我跟黛玉他们说说话。是，那我们都走了。王夫人领着儿媳李纨、侄儿媳妇王熙凤出去了。贾母摸了摸黛玉的小肩膀，你念书没有啊？哦，跟我母亲念书，念了好几年，后来又请个先生教了一年多，四书念过了。 哦，好啊，在这儿接着念书，女孩啊也得念书。迎春呐、你要好好带着你妹妹。 嗨，老祖宗你放心吧。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报信儿，说二爷宝玉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从门外走进一位年轻的公子。因为王夫人告诉黛玉，你表哥外号叫混世魔王，黛玉觉得奇怪，听说他来了，抬头瞧了瞧，不看则可，一看惊呆了。进来这个小公子年纪在个13、14岁，却英俊无比，头上戴奇人帽头，齐眉勒着二龙戏珠，赤金墨萼，脖子上配着金项圈，另有一根呢、五色丝绦系着一块通灵宝玉，还挂着什么记名锁、护身符等物，身上穿双色金丝绣成的百蝶穿花的大红箭袖，系着一条五彩丝穿花结的长穗宫绦，外罩着淡青色起花八彩团东洋缎挂穗的褂子，足蹬一双青缎粉底儿小潮靴，再往脸上看，面如浮粉，唇若丹珠，鼻如悬胆，鬓若刀裁，二眉如画，目如秋水呀、嘿， 长得像盐娃娃一样，是个笑脸儿。真是万种情思全在眉梢眼角。这贾宝玉一看着聪明伶俐呀，黛玉看罢把头低下了。贾宝玉紧走几步上前施礼，老祖宗，我回来晚了，我给您问安。老太太看见宝玉乐得眉毛都开花了，这孩子一走就大半天儿。你父亲上哪儿去了？ 我父亲接那边又去北静王府了，说等晚上才回来。 哦，你呀快去看看你母亲，走了多半天她不放心。哎，把衣服换了再过来啊。 是。 宝玉噔噔噔噔转身出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又回到了屋里，贾母笑着说，还不过去见你远道来的妹妹。其实贾宝玉刚才一进屋就看见屋里多了个女孩，他猜呀是姑妈的女儿，急忙上前作揖， 妹妹你好。 林黛玉连忙还礼，表兄好。妹妹，嘿，好相貌啊。他细看黛玉容貌真是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这四个字可不是范清义的，尤其是贾宝玉竟在女孩堆里头晃了，什么样的女孩没见着，一看着林黛玉为之一振。就见林黛玉两道似皱非皱的青烟眉，一双似笑非笑的含泪眼，两个酒窝的愁容也掩不住那妩媚多姿的风韵，病弱的身体更显出他那娇滴滴的情态，泪光点点，细喘微微，真是娴静时如娇花映月，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却比笔杆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人都说他有八个心眼，比上古传说中比干丞相还多一个呢。宝玉看罢笑了， 哎，这个妹妹我有些面熟，好像我们在哪见过，又像久别重逢。 说的黛玉不好意思了，扑呲一笑把头低下了。贾母哈哈大笑，看我孙子说的多好啊， 原本是亲骨肉嘛， 今后住在一起就更相和睦了。快坐下。 哎， 宝玉挨着黛玉身边坐下了。黛玉一看宝玉又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圈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儿，红丝扎住，穿到顶中胎发，总的编成一根大辫儿，又黑又亮，从顶到梢一串四颗大珠子，底下是金坠，身上也换了银红撒花的半旧大袄。通灵宝玉还是挂在前边，露着绿色撒花裤腿，换了双大红鞋。黛玉想这么会儿就换两套衣服了，是啊，这是官宦人家呀，几代为官，到宝玉这那是宝贝嘎的命根子，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包括丫鬟老妈对宝玉那都当成珍宝来带。宝玉他自己都不觉得，大家越围着他伺候他，他都觉得心烦，我怎么那么不自由呢？今天看见黛玉他觉得心心特别投缘，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的打量，眼神中透着天真纯洁无邪。妹妹你念过书吗？ 啊，跟我母亲念了几年，后来有先生教了一年多，刚念到四书，认识几个字儿。 好。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黛玉。 怎么写啊？ 上边一个黛，下边一个黑，玉呢就是你那个玉。 哦， 黛玉。 表字叫什么？ 哎，没有。 那太好了，妹妹，我送你一个字儿，怎么样？这么办吧，你就叫频频两个字儿，怎么样？啊，黛玉心的话，什么频频呐？自己刚到这儿，第一次和宝玉见面，不好随便说话，也不好问。探春在旁边接上话茬，哥哥，这又是何典故？贾宝玉晃着脑袋，顺口就胡诌了一个书名。古今人物通考上说，京西山上有石名黛，可待画眉之末。你们看，林妹妹眉间若楚，爱用西施之典，这岂不是频频之胎，可谓一语两妙也。你别看贾宝玉是编的，可却有书上记载，京西北斋堂村生一种石头，黑色，性软，颜值如墨。金朝的时候，宫中用来画眉，称眉石，也叫黛石。至于那个频字，上边是个频繁的频，下边是一个卑鄙的卑。想当初越国美女西施，美就美在双眉上，不是有个成语叫什么东施效颦吗？模仿不成反落笑话吗？这个贾宝玉啊，虽然不愿意到书馆念书，他不喜欢八股文，又不爱读考官所规定那些文章，但是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不但聪明而且好学，他学的东西啊跟他父亲贾政要求的不一样，所以总觉得他有点疯疯癫癫。他是博览群书，杂学旁收，尤其是诗词歌赋成了他的正业，这自然就引起世俗人的讥讽和诽谤，但是他不屑一顾，因为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他爱人爱万物，更爱世上不幸的女孩。你比如说他看见林黛玉，别看那嘴没说，心想，我这个妹妹太可怜了，据我祖母跟我说，我的姑妈下世之后，她的父亲身体不好，远离家乡投到我家，那么容易吗？周围都是我们老贾家人，唯独林家女孩到我家，我应该格外照顾。另外林黛玉的气质太好，前文我说过超凡脱俗，因为贾宝玉身旁的女孩对她恭维涂脂抹粉，她看惯了，唯独黛玉这张清水脸，不卑不亢的神态，看着高雅，叫她肃然起敬。她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就是通灵宝玉啊。 啊，我没有。 你没有？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起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通灵不通灵的，连人的高低贵贱都分不出来，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是大炮 姑娘搞好了对象，让我看看电话安上没安上，信息传不到，这喜事不得整乱套啊。 这不实在没招了，我把董院小孩玩的电话接来了，西法不灵，全在坛子蒙，这把就蒙上他英文过去拉倒。 老嫂子，跟你打听个人啊。 找谁的呀？ 这院是养鸡大王老伙计呀。 是啊。哎，你是？ 我是后驼子老蔡家的 呀。那你是蔬菜大王 蔡永清？ 小娟他爸。 那你？ 大友他妈。 哎呦，亲家母哎， 亲家亲家，你妈不亲家了。 等会儿， 你们家有狗没有？ 没狗，我看家进。进，哎呀，特亲家。哎呀，母亲，呀，呀，这是怎么 了？不好意思，坐秃噜了。 没事，上岁数人好秃噜，坐进去。进去抽着。 我不抽。 抽吧。 我不会。我真不会，这辈子烟不抽，酒不喝，不做亏心事，不会唠假嗑，就知道干活， 正经过日子。姐，那你喝点水吧。 哎哎，好， 好。哎呀，让我们亲家来了，真快，说来就来了。 姑娘，我也不来了，这不小娟吗？让我来问问呐，这个电话呀。 电气化呀，电气化昨儿我哥车全拉回来了，亲家你过过目啊。亲家你看咱这洗衣机呀是全自动的，这大彩电呢是带遥控的，那电风扇呢是深圳的， 哎呦， 那组合家具是外国引进的，收录机是自动换曲的，电冰箱是吉诺尔的。 啥也别说了，亲家母啊，你说我姑娘命该多好，过了门一色的玩电脑啊。 改革开放日子过好了，咱这茬人是比不了了。你说这家家疯了是张了南电话啊？ 就是呢，这不是小娟我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吗？别的东西都可以少，电话必须得安好，再不安电话八成这个事儿要出岔了。 那意义重大，我能不安吗？ 安了。 安什么？ 不是安了， 安什么？安了哪儿？安了安了什么？ 我说安了， 这是吗？ 真安嘞，有了电话机随时传信息呀。 哎，垫着 这玩意儿能垫着吗？亲家母啊，你这电话咋没弦儿呢？ 啊，我这是无线电，你听没听说过无线电？ 是不是跟大哥大似的？ 哎，对，我这二哥小，他俩是双胞胎。 听听，我求你点事儿呗。 啥事儿啊？ 那个小娟啊，我临来的时候说了，电话安上了，让我赶紧给他去个长途，省得他惦记他。 我给你打听去。你喝水吧。 哎，那你知道啊？ 知道不就后驼子吗？ 你咋摁这么些呢？ 你这长途，你长途这一盘你都得给摁了。哎，你是总机吗？哎，他说你今儿停电。 停啥电呢？你都给拿到了，停电。 那这边不停电。你是总机吗？我要后驼。对，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动拐动拐动动拐。 动拐动拐动不隆动拐。 你敲鼓呢？人家是动拐动拐动不隆仓，我这多牛啊！动拐动拐动动拐。 是动拐动拐动动拐。 哎， 我户主是火富有。我们家电话号码啊，119。 你怎么把救火号给弄来了呢？ 这不不老伙计号吗？ 你老伙计也不能要。 我亲家，今儿孩子结婚的事儿，你是不是没啥说了？ 打早就没说呢。 没说，我定日子了。 行了。 9月24号。 中，就这天了。 定下来了。 好， 亲家，我去给你收拾点饭吃啊。 我真有点饿了。哎，亲家母啊，姑爷单位电话多少号？ 干啥呀？ 我给他打个电话。 给。 哎，电话呢？ 嗯。 啊，这儿的。 不是你姑爷说姑 不是不是 他 不 是那个 我 你要检点。我给你打啊。 哎 喂，我要朝阳乡文化站找火富有。啊，你就是啊。哎呀，你猜妈是谁？ 有你怎么破闷的吗？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老丈人来相门户来了，相看的结果啊，百无一失啊，拜拜。 你咋给撂了呢？ 你姑爷说了，他工作忙，没工夫唠家常，过两天到你家去看看你，再看看他老丈母娘。 这孩子。 亲家，你坐着喝水，我给你炖一只鸡吃去啊。 哎，你回来，你咋把电话拿走了呢？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牛福已经把苏峰塔从江南市带回来了，然而苏峰塔口供里的内容需要证实。张盼宇的再次失踪，警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证人孙刘花身上。外派的警员回报说苏家没人，牛福亲自上门，通过苏峰塔口述的阁楼位置，警察找到了孙刘花。如果推定为他杀，杀死孙刘花的动机又是什么？若说与苏家结怨的人，以前是没有的，直至张盼宇有了消息，警方通知了张家，但那是前两天的事儿。张家知道张盼宇还活着，警察仍在寻找，为了案情需要，警方也并没有提及苏家与此事的关联，因此不存在张家找孙刘花报仇的事儿。另外时间也对不上，孙刘花至少死了一个星期以上。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能够深入到阁楼这么隐秘的地方，一定是孙刘花不设防的人。种种迹象表明，阁楼就是第一现场，没有搏斗痕迹。疑犯为什么要进阁楼？仅仅只是为了找一个隐秘之处杀死孙刘花吗？牛福将注意力落到那张铁床上，发现床腿暗藏玄机，他明白了，疑犯来这里是寻找一件东西。床腿已经掏空了，是不是疑犯已经得手？勘察人员对苏家进行了细致的搜寻，后院陆续挖出一些砸断的锁链，锁链很新，应该是不久前埋下的。收集到的锁链重新拼合，基本上可以组成四根完整的链条，两根较长，两根较短，确定与阁楼上的铁床是配套物品。随后对后院的搜挖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后院的两株槐树中间发现了一个土坑，坑内是烧掉的东西掺杂在土层里。勘察人员像考古工作者似的，用了5个多钟头将土层与残片完全分离开。烧毁的残留物摆放在地面，已经无法辨识原貌，只知道大部分是布料。牛福蹲在旁边研究了1个多小时，负责勘察的警员不断用镊子夹起碎片。这些灰烬是纸张烧过的痕迹，警员说道。牛福马上联想到那个空心床腿，眼前这些东西应该是孙刘花烧毁的，除了他，苏家不会有第二个人这么做。疑犯也不可能在杀死孙刘花以后仍能从容在院里挖坑并进行持久的焚烧工作。还有那些砸断的锁链，不是1-2个钟头可以完成的工作。牛福头脑中的拼图缓缓聚集起来， 孙刘花从空心床腿内取出了重要物品，予以焚烧，因此惹怒了疑犯，导致孙刘花的被杀。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推测较为合理。但孙刘花烧得太彻底，除了少量灰烬能够表明是纸张，此外再无相关信息。现在只有死人知道那些灰烬中写着什么。左文被梦中的金箫声惊醒，声音是他自己发出来的，一股气流若有若无在黑暗中盘旋，仿佛一只幽灵。左文挣扎扭动，身体下面是粗糙的木板，他很艰难地转动脑袋，嘴角碰到一根管子，管子从木板上方的孔洞伸出去，另一端在地面，这样他就不会窒息而死。左文的手摸到一只矿泉水瓶子，沉甸甸的，他只能依靠这瓶水坚持下去。左文试着把双腿蜷起来，胳膊肘压到一部对讲机，外面应该还在下雨，虽然听不到雨声，但潮湿的气体渗入左文的皮肤，越来越冷。他抓住水瓶，哆嗦着拧开盖子，勉强喝了一口。他被活埋了。左文嚎叫起来，第三次嚎叫。如果他没记错，现在应该到了正午。棺材外边，土层之上，雨越下越大。唯一供应新鲜空气的橡皮管像个贼一样探出脑袋，正在雨里摇摆。左文抓起对讲机打开，继续嚎叫，无人回应。这就是江沃多次提到的成人礼，也是左文无比期待的成人礼。没想到江沃居然想出这种办法，简直要把他逼疯。独自在地下28小时的确会让人发疯。还有个东西紧贴在身上，与他拥抱着，那是一具骷髅。在这狭窄逼仄的棺材里，逃无可逃。左文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带动着骷髅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骷髅的笑声咯啦咯啦。黑暗挤压着恐惧，恐惧挤压着绝望，头脑中的神经稍一颤抖便会爆炸。左文又一次昏厥过去。12小时之前，街上灯光辉煌，一辆轿车脱离大道，悄然驶入一条小径。车身被沉重的阴影覆盖，仿佛手掌下的一只甲虫。车子驶到郊外时，月亮消失了，飘起了细雨，周围一片死寂。左文预感到，这是一趟可怕的旅行。终于车停下了，江沃从驾驶室转过脸，看了看左文和冯琛，三个人默默下车，他们的目光交错而过，眼白在黑暗中闪烁。左文低着头，不知道方向，不知道时间，只是跟随着江沃的脚步。这是一片野地，接着一片小树林，雨还在下，忽大忽小。三人跌跌撞撞跨过一条小溪，江沃说的领地终于出现。水雾中荒草遮蔽的废墟，坍塌的房屋连成一片，狰狞恐怖的轮廓连绵起伏，中间矗立着一座建筑。一道火光突然亮起，江沃点燃一支香烟，火焰燃起的瞬间，他的脸露出来，旋即被黑暗吞没。那张娃娃脸上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此时的江沃不再掩饰自己，神态巨傲，不可一世。他们走进那栋房屋，江沃点起蜡烛，三人围坐在桌旁。左文感到呼吸困难，他偷眼看一看冯琛，冯琛亦是脸色苍白，鼻尖渗出汗珠。哼，别害怕。江沃默然一笑，这里是他的地盘。到这儿干什么？冯琛嗓音沉郁。昨天警察又找我了。江沃换了个话题。那个姓牛的警察问了我不少问题。左文深喘一口气轻声说，警察不该怀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 江沃眨了眨眼睛，左文低下头，无论多么强势的女孩到了这个环境中只会感到恐惧。冯晨搭腔，牛福问了什么？ 问我的行踪，特别关心我出入苏家的事儿。我说我经常去苏家，谁都知道我和苏风塔是朋友，苏风塔离家出走，我有义务照顾他家。 江沃吸了一口香烟，徐徐吐出烟雾。 是呀，谁不知道你和苏风塔是青梅竹马？左文勉强笑一声。 江沃扫了左文一眼，左文似乎有点慌张，又低下头。上次去江南市没能困住张盼宇，左文感到理亏心虚，到手的鸟飞走了。虽然江沃没有责备他，他却万般不甘心。张盼宇脱离了羁绊，以后再想捕获恐怕就难了。 左文，你又在想张盼宇的事儿？ 江沃盯着左文，左文抿了抿嘴唇。 张盼宇跟那个讨厌的木行走了，去哪儿找？ 江沃哼了一声说， 哼，警察也找不到。 你怎么知道？ 还用问吗？如果找得到早就带回来了。 江沃不屑地说， 警察肯定会一直找下去。 左文咬牙切齿地说， 那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江沃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踩灭，潮湿的地板上布满了裂纹，几只小虫子惊慌地爬过，躯壳上泛着光泽。冯晨摆了摆手说， 哎呀，不谈张盼宇了。 侧脸看着江沃，继续刚才的话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牛福还问了什么？ 乱七八糟问了一大堆。苏风塔的妈妈死了，尸体早就臭了，警察怀疑是谋杀，到处找线索，虽然问到了我头上，但并不是怀疑我，警察要的是铁证如山。 江沃嘴上这么说，心底却产生了片刻的战栗。事情的发展总给他一种膨胀的感觉，以前父亲教育他，一旦发现失控要及时收手，停一段时间再说。那天在苏家阁楼处理了孙刘花的尸体以后，江沃回家想了许久，他也是第一次因为害人而失眠。失眠的原因并非悔恨，而是担心自己在行动中有某个细节错失了。他翻来覆去地回顾整个事件，从戴着手套进入苏家开始，直到把孙刘花的尸体吊起来。他把那些画面想象成一格格图片，以旁观者的视角一格一格审视图片，没有差错，他对自己说，至少目前没有找到纰漏。 江沃， 冯琛唤道。 怎么了？ 江沃回过神，脸上没有变化。 我以为你在想别的事儿。 冯琛说。江沃冷哼一声， 什么都是你以为，你还要我干什么？ 冯琛沉吟片刻说， 苏风塔判了刑，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他？ 江沃说，当然要去，我们是苏风塔的朋友。左文催问，那今晚干什么？江沃抬腕看看手表，站起身，他的脸庞在蜡烛的光芒里飘摇，鼻子以上遮在阴影里，唯有牙齿闪闪发光。 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来完成一件事儿。 江沃走到黑漆漆的房间一角，左文这才发现那里放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上边盖着黑色塑料布。江沃伸出手用力一扯，塑料布发出唰的一声掉在地上。与此同时，左文发出短促的惊叫，捂住了嘴巴，那是一口棺材。 江沃轻轻抚摸棺材，示意冯琛过来帮忙。两人掀开了棺盖，冯琛往里扫了一眼，不禁目瞪口呆。棺材里是一件古旧的戏袍，袖口的金丝线在烛火下泛着光泽，戏袍下边微微隆起，似乎包裹着什么东西。左文走过来，只看了一眼，又发出一声惊叫。冯琛嘶声低语：“ 这是瑞莲的衣服。” 江沃点了下头，逆视冯琛和左文，然后探身向下，缓缓掀开戏袍，一具白骨赫然呈现在眼前。江沃举起蜡烛，让他们看得更仔细。左文呻吟一声，躲到冯琛身后。冯琛吞了吞口水，音色变得激烈凌厉，以此来掩饰内心受到的冲击。这是什么？ 这东西是我处理的。 江沃淡漠地说。冯琛的视线游移不定，好不容易停留在白骨上面。他这才发现，有一对眼球在骷髅的眼洞里，眼球被黑暗包裹，泛着微弱的光泽。更可怕的是，骷髅的嘴唇依然存在，状如活人。这是一具超乎想象的骷髅。遗骸的其他部分全部处理成了干枯的白骨，却保留了两颗眼珠以及丰润鲜红的嘴唇。骷髅瞪视着棺材外的三个人，骷髅的嘴角似乎噙着一抹笑意。良久，冯琛艰难地吐出一口气问：“ 怎么回事？”“ 除掉瑞莲，一举两得。”“ 为什么要除掉他？”“ 瑞莲窥破了咱们的秘密。”“ 什么秘密？” 冯琛问。“ 你是真的吓傻了，还是装疯卖傻呀？” 江沃冷冷地扫视冯琛。“ 咱们弄走张盼宇的那天晚上，你忘了？” 冯琛当然忘不掉。绑架张盼宇的计划定下后，三个人做了分工。下了晚自习，冯琛假扮成小混混，抢夺张盼宇的书包。那天刚发了考卷，老师在张盼宇的考卷上做了许多批注，张盼宇非常珍惜。书包里还有其他学习资料，突然被抢走，张盼宇没有多想，便追了上去。跑到一条偏僻的巷子里，远处那个小贼的背影若隐若现。张盼宇停下脚步，想要退出去，但已经晚了。斜后方倏地出现一个人影，张盼宇用眼角余光瞥见了，喝问道：“ 谁？”“ 是我。”“ 啊，左文啊。” 张盼宇放松下来。“ 你到这儿干什么？” 左文问。“ 有个家伙把我的书包抢走了。” 张盼宇说。“ 哼，算了，追不上了。” 左文说。“ 我正好来这里见朋友，走吧，一起去他家聊天。他学习可好了，是六中的尖子生。” 张盼宇的确很累，觉得去坐坐也无妨。他们走进一扇门，房门关起的一瞬间，背后伸出一只手。张盼宇没来得及回头，鼻子和嘴巴上捂住了一块手绢，一股怪味涌进鼻腔，是乙醚。他的身子一歪，失去了知觉。江沃从黑暗里现身，低头看了看，冯琛也返回来。三人把张盼宇抬送上一辆车，然后各自散去。江森阳为他们准备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据，不仅让他们三个互相作证，而且有旁证。但是后来江森阳把张盼宇弄到哪里去了，他们三个人始终不知道。“ 你说那天晚上被瑞莲看到了？” 冯琛问。“ 防天防地防人，偏偏忽略了一个女疯子。” 江沃冷笑一声。“ 记得那天晚上，我听到灌木丛里有声音，还对你们说了。” 灌木丛里响起咔嗒一声，江沃侧耳倾听。当时冯琛和左文万分紧张，根本没在意，催促江沃快点结束。那声音只响了一下，江沃也没再注意。 事后也的确没出什么意外。直到有一天放学，我看见瑞莲在路上拦住一个工人，说三个学生和一个女生的事儿，把我惊住了。 僵卧的嘴角抽了抽。幸好瑞莲是个疯子，人们对他又怕又恨，只想快快摆脱他，根本不听他在说什么。可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个严重疏忽，我不能把赌注压在瑞莲那张嘴上。所以你决定除掉他？冯琛说。对待疯子，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江沃斜睨冯琛。左文终于开口说道，江沃救了我们。对了，还是左文明白事理。江沃用手指在冯琛的肩膀上点了点，我帮你们擦屁股，当然也是帮自己。冯琛抬起脸问道，你一个人除掉瑞莲，不会弄出新的差错？哼，你觉得呢？江沃露出了自负的笑容。产生了除掉瑞莲的想法之后，江沃便开始观察。他发现瑞莲对哀乐特别感兴趣，谁家办丧事播放的哀乐被瑞莲听到，必是如痴如醉。哀乐就是瑞莲的香水、口红、面霜。下集当中，江沃讲述了他如何设计杀害瑞莲，并处理了他的尸体。靠着这样的震慑，他邀请左文冯琛与他签订骷髅协议，并进行了可怕的成人礼。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